澳门发生几十年来的大灾难，一场天鸽就搞到澳门断水、断粮、断电。作为强国生还者，在这里祝福澳门早日渡过难关。今次的超级台风导致澳门死伤几百人，网上就流传很多人发觉烂财，包括有店铺超高价地售卖食品、饮用水，的士又疯狂加价等等。小弟星期日就在香港，在凌晨挂八号风球之前的大概四点钟左右，在太子上车准备去油麻地回家，中间还风还雨，只是得有三架的士停低。第一架买来就跟我讲要500蚊，第另外两架分别是600蚊和800蚊。当刻有感啊，其实不只是澳门，香港都是一捻样的。最后点？最后唯有坐万恶犯法的 Uber， 人哋咁穷凶极恶啊，都净系收我200蚊咋。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啦，澳门人均 GDP 咧，全球排第四，但一个风灾断水断电咗几日啦。嗱，除咗反映到咧人或者一个城市嘅脆弱之外咧，更加令人反思。喂，咩叫穷得只剩下钱啊？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旗啊。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国生还 者，大家好。 我出现翻我又，但系就因为我出现翻咧，我又赶走 MJ。系啦，即系话咧，今集咧。我哋讲澳门啦，咁讲澳门咧，即系我觉得 M J 系太过善良同埋太过正面咧，即系我系啦，所以要有一啲我啲负面人出现翻咧，所以可以 赶走啲正面， 赶走啲正面人。 本来我都好正面嘅，我觉得哎呀，澳门真系系可惜嘅，即系八年嘅灾难啦。咁啊，当其时就坐抱住一个食花生嘅感觉啦。咁冇谂过礼拜六啊，礼拜六喺个 friend 度饮酒玩到四点几。本来个个去，我另外啲朋友就话五点几先走啦，五点几先挂八号风球。咁我谂住，算啦，都系早啲走啦，惊真系接唔到的士。我四点钟落楼下，系大概喺太子油站嗰个位啦。咁啊，等的士咧，沿途等咗真系接近半个钟头多至九个字左右，还风还雨，企喺个油压遮大嘅地方，啲风雨系咁飘埋嚟嘅。 哦，你风雨中咪可以抱紧自由， 但真系好恐怖。沿途即系几架的士埋嚟咧，全部冚旗嘅。你一问佢咧，第一架吓死我，500蚊，真系。 你本本正价几多钱到咧？如果 正价大概40蚊到咯。 哦，咁都系十倍到啫，五百蚊你跌一跌咗啦，系啦。 最后真系我攞部电话出嚟 call Uber， 部电话系湿晒嘅，因为真系湿，我成个人都湿晒，啲风雨系咁吹埋嚟。有时心谂，其实发觉烂财，可能系咪真系唔系净系澳门啦？大家会引言话就系，其实香港或者中国，其实全世界嘅人都会有类似咁嘅行为， 我都会有嘅，但系我觉得太有普遍性啦，我觉得。中国人呢呢个普遍即呢个倾向系会大啲嘅。 係。 係啊，即系中国人就系包括中港台澳嗰个倾向会大少少嘅。即系呢即系我哋中国人呢鍾意钱啦嘛。咁鍾意钱喂咁你平时你冇藉口喂你依家梗系扯到佢盡啦，尤其是呢啲有明知打风咪飲酒嘅死咁嘢抵你死啦，真系。即系我唔 系我错我知错啦。 我唔收你5000就上嚟咁啦讲真。喂，同埋另一边身我会咁諗嘅。大风大雨个师傅呢开工，其实佢都系搵条命出嚟搏嘅。人哋搵条命出嚟搏都系收你5嚿水。你系咪应该感恩呢？我想问。 我喺度諗由太子去油麻地500蚊。咁如果一个好彩两三个钟头兜到10個8個啲客都4000-5000。 你夜媽媽你还风还雨都有10個8個啊，大 佬。油站 你依家农历7月啫，都唔系咁啊，系嘛？ 油站出面等的士嘅，我估计都不下20-30人。 唔系嗰啲， 嗰条系太子酒吧街嚟噶嘛？ 唔系你自己，你首先你睇下自己近排时话系点先。你夜晚晚20-30人打晒风，大佬你真系讲鬼，我主要做鬼故节目，我都系强生患者。 唉，算啦，唔讲呢样啦。嗱，我哋讲翻澳门呢件事先。嗱，我知道八旗咧对澳门即系今次嘅灾难咧系有一个同我唔系。好同嘅见解嘅，咁我自己见解咧，其实真系一个八年难得一遇嘅一个台风啦，亦都系直吹啦。好多嘅数据，包括呢个香港嘅前天文台台长都有讲过，香港好彩系运气好，啱啱避得开嘅最强嘅风力中心，而呢个最强嘅风大 就直吹澳门，所以会导致今日嘅今时今日呢个天鸽嘅灾难。但系八旗好似有唔同嘅睇法。 嗱，我嘅谂法就系、是、咧，开头嗰段我好同意嘅。 嗯， 阿林超英咧都讲过，喂，呢、這个风系好犀利嘅，咁亦都系吹到好硬嘅。 嗯， 咁但系咧，我会将呢件事我自己个人睇法啫吓，不弃勿插啊，即系听众们，我会觉得咧系一个喺日本地震。同埋云南地震嘅分别， 嗯， 你可能你日本你又系六级地震，你喺云南又六级地震，可能日本咧，你地震完之后啲人继续喺西门町先讲咗，你伸缩行紧街，你云南已经喺度多，已经喺度咩多大兴邦啊，咪嗰啲咁嘅嘢噶啦，啲解放军叔叔走晒出嚟，呢、 嗯、 个咧我会觉得系呢个风灾或者呢、這个即系咁多雨水咧系好惨嘅，但系佢好多后续咧，澳门系俾人睇到喂。呢、這个城市好似 缺乏前期嘅规划咯。 我唔理佢前期后期啦，即系总之，喂，佢啲赌场好靓啦，喂，但系佢好似啲配套同佢咁差，啲基建配套咁差嘅。喂，一个城市可以讲紧话，有班人喺度执，啲解放军又好，澳门居民又好，自己自发去出去执垃圾都好，可以连垃圾袋都可以唔够嘅。 嗯， 垃圾袋垃都话唔够垃圾袋去执垃圾嘅，系我即系我唔知道个城市发生嘅咩事。 其实听你咁讲咧，我会觉得系一个澳门政府嘅前瞻性啊，嘅前期规划啦，或者系应变嗰个机警啊，嗰、那个应变措施做得唔好咯。即系特别，譬如好似佢前期规划，如果佢系一个水平线咁低嘅，咁容易引发到呢、這个海水倒灌啊呢、這个咁嘅情况嘅话，其实佢系咪应该有少少前瞻性，就系将啲楼可能尽可能起高啲啦，亦都唔应该会出现到好似呢、這个停车场咁，即系水浸嘅咁嘅大灾难喺度咯。 同埋咧，嗱，我唔讲啲咁。大或者咁远嘅嘢，话我啲楼起高啲，纯、 嗯、 粹话嗰日打风，即系即系挂风球啊，佢一直都系话挂三号噶，即系澳门嗰边啊，一直挂三号风球噶，一直到咁好多人就信咗澳门嘅气象局啦，咁跟住以为冇事啦，好多人咧。因为咁咧，就可能冇条命，甚至有啲即系有啲好彩啲就执翻条命。因为好多人即系我睇到啲报道咧，有啲人开铺喂，咁你气象局话原来唔系好大件事嘅啫嘛，咁跟住。咁咪照可能开铺三铺咁样咯，哇！点解一下子水冲晒入嚟噶？即系佢有一个受访者真系咁，好彩佢老公咧就咁啱就即系哇！即刻机警即刻救翻佢，唔系佢已经冇条命 了。其实想问一下，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出咗差去西安同埋上海，咁正正系个风最犀利嘅时间系咪就系礼拜二嘅傍晚黄昏时间咧？定系礼拜三嘅朝头早咧？如果佢通知一迟嘅意思系咪应该系礼拜二 ？Suppose 香港我记得系礼拜二嘅，都系差唔多成夜晚先至挂吧。 嗱，佢澳门咧，其实个时间咧同香港差唔多嘅，因为都好近啦吓。 系 咁、那个问题个嗰个症结咧，就系讲紧话咧，澳门咧佢其实一直讲紧话，喂，其实呢个风咧系劲嘅，但系唔系话。即系同佢最后走出嚟嗰个距离远得好紧要，你谂下佢就唔挂八号风球喎。佢直到好似系讲紧话礼拜，嗱我有错听众指正我啊。 系， 好似礼拜三嘅朝早，佢都系仲系三号，但系嗰阵时已经 香港已经系八号， 但系已经冚冚声啦嗰阵时。 系， 咁嗰阵时啲赌场仲叫啲员工翻工嘅。 嗯， 系啊，咁跟住后屘你冇补补计啦，后屘啲风个风嚟到。有大水出晒事，咁你都预备唔切啦，咁咪出晒，咪要死，咪有死人咯。 即系我个人嘅睇法啦，其实澳门嘅所谓气象局啦，同香港天文台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就系、是、主要就系因为呢日系平日嚟嘅，如果礼拜日嘅话，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一早已经挂咗八号或者十号。 嗱，呢单嘢咧，连澳门嗱香港天文台不嬲俾人闹，即系我都闹，你都闹， 系， 但系呢一铺咧，连澳门啲居民后屘都话，唉。以后我睇香港嘅天文台算了，我唔睇，我唔睇你澳门嘅气象局，你搞坛咁嘅嘢出嚟。 因为如果佢一拐呢个八号， 就好多即係代表全面停工啦。咁影响嘅可能赌场生意，澳门冇股市㗎。咁影响嘅可能係赌场嘅生意啦，同埋正常嘅一每日嘅运作啦，工业商业嘅运作，虽然澳门都冇乜咩工业㗎啦。咁所以其中我哋考虑嘅因素唔係单纯考虑天气，而係考虑埋呢啲咁嘅因素而去决定3号或者8号或者10号。所以正正就会出现今时今日呢一个后果。 系啊，咁咧，同埋咧，嗱，呢个系即系最前期佢打风嘅时候啦。 嗯， 好啦，咁再之后啦，嗱，其实咧，因为我本身，即系我谂好多听众本身或者好多香港人都好多亲戚或者朋友住澳门嘅。 嗯， 咁咧，我早两三日啦吓，咁就我都有啲亲戚住澳门。我有一个好大疑问嘅，其实喂，点解澳门咁多垃圾嘅？喂，点解数咧搞几日都未清得晒垃圾嘅咧？咁样 嗱，我睇新闻咧就真系好恐怖嘅，即系啲垃圾系多到咧系要出动解放军出嚟去清理嘅。其实个垃圾个程度系真系海上面去吹去带入去澳门市啊，定系真系啲人冇公德心，将屋企啊哇浸湿晒嗰啲嘢，诶成部电视就咁开窗掉出去就算，定系点？ 嗱，据我嘅理解啦，或者据我啲、即系啲亲戚讲咧，话咧嗱，垃圾咧本身一定有嘅，但系咧好多就好似阿 Vin 你讲嗰个后者啦。 吓、 嗱，其实咧有啲咧系可能佢好澳门都有啲地铺噶嘛，好多地铺噶嘛，基本上啲水冲入去浸烂晒，咁、你点处理啊？咪抌出街咯， 就咁抌出街就算 了。唔系点啊？抌出街咯，又或者甚至有啲人咧仲衰，即系我亲戚讲啦话。喂，本身咧，我啲垃圾咧一直我想抌啊，依家见到有人帮手清，抌埋出去先。 即系一个教育嘅问题，呢个再引起嘅就是一个教育嘅问题，亦都冇考虑到呢啲咁嘅垃圾会导致到可能有进一步嘅卫生啦，或者系可能真系万一唔觉意起火会影响个逃生啦，好多嘅因素可以，好多结果可以带出嚟。 所以依家澳门都话佢有机会系可能会有疫症爆发嘅，因为佢啲垃圾清极未清到，一直积晒喺度啦。据我即系睇网上嘅媒体讲。或者据我喺澳门嘅亲戚朋友讲咧，依家咧嗱，大家见到好多好感动啦，各位听众，我都好感动噶，喊咗好多次嘅，就啲解放军叔叔咁啊，走嚟去清垃圾啦，好多人自发清垃圾啦，但系就系讲紧话咧，即系据佢哋咁讲啦，其实依家清紧嘅地方咧，系讲紧话一啲旅游区啊，或者一啲即系大街大巷啊，所谓咁，但系好多澳门平民住嘅地方，例如讲紧话即系澳门本岛都有啦，即系你偏少少嘅地方，或者你讲紧氹仔黑沙环嗰边咧，今日星期一，我谂都开始嗰边搞紧嘅，但系尤其是即系之前嗰几日咧，冇人嚟嘅，即系啲垃圾有去堆嘅啫。咁因为某程度上，喂，我个形象工程，我就系喺威尼斯人隔篱啊，伊斯廷嗰边啊，大三巴嗰边啊，喂，你隔篱嗰啲，你咪自己慢慢搞嘅班友。依家个情况就系咁样。 其实咧，嗱，我哋翻翻转头再去讨论翻嘅，虽然而家就追究翻成件事，当然唔系有啲咩嘅作为啦，但系都好想了解翻，如果政府喺前期嘅工作或者喺发生事件嘅情况下去处理得宜嘅话，会唔会有一个伤亡人数或者呢个而家咁满目疮痍嘅一个情况会有改善 咧？嗱，我个人认为啦吓，点都会好啲嘅，即系马后炮咁讲啦，点都会好啲嘅。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嘢咧，佢都未必做到。其实咧，我呢个咧，我真系嗱，如果各位听众有澳门嘅朋友咧，即系真系咧，欢迎咧系留言话俾我阿白琪或者阿 Vin 听，发点解会咁啦？因为咧，我就成日觉得就清垃圾嗰下，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咁清垃圾唔系应该有啲车啊，吊个即系好似嗰阵时咧，占中嗰阵时， 吊臂有个夹车， 系你 个 冇啲我成个澳门一架冇咁样啲 车，可能已经全部浸湿晒。 唔系吓， 你嗱你一因为头先我哋都同一位澳门嘅朋友有倾个电话嘅，咁佢就话啲好多车，包括啲水位。已经浸到超过个人啦，咁架车可能已经基本上系俾海水入晒个引擎嗰度，可能都已经系开唔到噶啦。 但系我觉得即系有啲位咧，你唔系讲紧话，即系你话浸系合理嘅，但系系咪 全部浸晒啦。即系你依家讲紧全灭，即系成啲所有你可以帮你做到啲所谓灾后啦吓，灾后重建或灾后整即系整理翻成件事嘅工作嘅工具去全灭咁。依家系其实咧系靠啲解放军叔叔咧搵个铲铲垃圾嘅啫， 人手咯，就人手去处理呢件事咯。 但嗱，问题就系我个谂法就系讲紧话，即系点解我会咁大反应咧？就系、是、好似我引言咁讲啦，澳门是人均 GDP 全球排头五的地方嚟， 但集中的得益者啊，基本上都是在那几大家族那度嘛。一般平民老百姓系 你政府，你政府啊，每年啊都派几千蚊啦、啊，派九千蚊啦、啊，会啊， 系， 但系点解好似喂你嗰啲配套设，即系嗰啲配套啊、基建啊或者各方面嘅建设，喂，点解好似？ 跟唔上， 跟唔上，唔系佢跟唔上，佢俾我感觉，我以为我见到，我以为见到茂名啊，大佬，喂，澳门嚟啊呢度， 仲要系有好多地方佢需要改善嘅。咁啊，翻翻转头，我哋都想睇下，好彩，如果我哋幻想下，虽然呢件系一件不幸嘅事件，但系作为即系强国生还者啦，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讲，都如果同样嘅情况发生喺香港，你估？估计会唔会都出现类似咁嘅情况 咧？我觉得会，但系我觉得相对应该冇咁严重，即系我觉得一定冇咁严重。你至少我会觉得例如澳门或者香港咁讲，香港嘅去水设施，即系去水嗰啲渠啊嗰啲，都会浸嘅。但系我点都一定好过澳门先，即系唔会浸到去咁嘅地步啊！佢整到好似我唔好听讲，佢变威尼斯咁啊！ 威尼斯人变威尼斯，咪好多人有好多网民系有咁样讲啦。 系即系我会呢件事，我会感觉你即系当我主观或者偏见。我会感觉，我会觉得喂，我好大感触就系原来一个地方咧，你系咪一个好嘅地方，或者系咪一个适合住嘅地方？好多时咧系你发生事咧，你先会明白，喂，原来系咁样嘅啫。系啦，即系等于咧，我之前我同阿 Vinny 或者同 MJ， 即系依家唔见咗嘅 MJ， 系 我哋都倾过，喂，其实一个地方或者我哋讲强国对我嘅印象就系、平时住咧就好地地， 一旦出现有啲天灾人祸嘅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啦。 系啦，咁我会觉得系会比较好似好奇怪咁，有啲好困难咁。又或者讲紧话咧，嗱，依家解放军叔叔嚟到，你喺度啦， 系 直情有人话去做 show 添。我唔知点去转译啦呢件事。 我咁睇嘅做 show 嘅性质系会有嘅。你话完全冇咧，唔可能。但系即系占比有几多咯？5%、10%的，而且个依班解放军叔叔啦，就出嚟嘅时候系的，而且佢系做咗好多利民嘅措施，的而包括执垃圾啦。包括好多嘢啦，咁我相信绝对有理由相信当权者嘅想法係既去帮手善后，亦去做一啲嘅公关工作去平息呢个民怨囉。 嗰啲公关工作呢，其实我不嬲呢，我唔麻麻地强过啲公关工作嘅，即係我觉得呢，佢係執垃圾呢唔多唔少点都有贡献嘅，但我觉得唔需要執到晕嘅，第一。第二呢，我唔觉得呢你執垃圾呢，即係我觉得实事求是，你唔需要着到咁样成套咁样迷彩喺度執垃圾，我个人认为。即係又或者讲緊话好多相呢，我唔知阿 Vin 你有冇睇过啲解放军叔叔執垃圾啲相集，即係我觉得有啲位呢，喂，你夹硬你真係呢就晒角度去影一啲相出嚟嘅，即係我觉得公关工作係要做嘅，咁但係问题就係、咦，会唔会喺呢个时候做太刻意呢？又或者其实呢啲解放军叔叔喺我哋强国另外一啲即係可能地震啊或者水灾嘅时候都係做同一样嘢，但係呢强国人係闹佢哋。系啊，反而调翻转啲澳门人又好似好感激咁样，咁我又唔系话感激唔好，只不过我唔多唔少有少质疑啫。 嗱，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嘅，即系包括可能我哋针对呢件事，嗱，其实我哋唔系梁博啊，作为强国生还者，咁始终我哋去评论翻件事，或者带有少少个人我哋主持人对呢件事嘅睇法啦。咁冇人会希望呢啲事发生嘅。咁啊，不过喺网上面咧就掀起咗好多嘅骂战。咁啊，都希望喺第二节嘅时候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呢一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第二节翻嚟，我哋再。 大一啲例子俾大家去睇一睇，或者我哋可以再讨论下点解会有呢啲所谓香港人同澳门人中间嘅骂战。下一节翻嚟我哋再见，好，拜拜。